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昨天公布了2018年剧目演出安排，茶馆、天下第一楼、小井胡同、洋麻将等压箱底儿的经典剧目将轮番在首都剧场上演。来听报道。 北京人艺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人艺上演剧目31部，共计399场，累计票房达到4840多万元。这个数字与前一年相比有了明显提升。人民院长表示，这也激励着北京人艺在2018年精心安排送给观众的戏剧大餐。剧目的选择和最终确定往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上一年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哪些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新戏怎么安排？策划时间啊，将近3-4个月，精心安排吧，反复推敲，希望能把最好的戏来献给观众，来回报。 今年北京人艺安排了《华变》《李白》《天之骄子》《莲花》等多部曾经大获成功的大剧场话剧，而《解药》《燃烧的梵高》《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这些首演时广受好评的小剧场话剧也将再次上演。对于戏迷来说，最好的消息莫过于今年6月将上演的《茶馆》，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等原班人马将再演9场。人民坦言，最近几年频繁出现观众彻夜排队购买戏票的情况，剧院在观众服务和票务制度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们现在也想办法，就是怎么能让真想看戏的观众能够买到票，而不是让有一些票贩的拿到。观众来看我们的戏能够很顺畅的、很科学的，或者说很自由的能买到我们票，我们也在积极想办法。 今年北京人艺除了自己的剧目，还邀请了俄罗斯、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国的剧团来京上演《暴风雨》《黑桃皇后》等经典剧目，而人艺的司马迁和雷雨也将走出剧院到国内外巡演。今年北京人艺还将推出2部大剧场和2部小剧场新作，其中不乏京味元素，预计在6月份和11月份首演。人民告诉记者，北京人艺要坚守为人民创作的理念，多出好作品。 我们呢，过去很擅长老北京，是吧？现在呢，依然在创作有关老北京的戏剧，但是我们有很多很大程度上重点，我们是想创作北京题材的新北京、现代北京，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现在投了很大的力量，请了很多的作家来写关于北京题材的作品。 再来关注一组今晚要和大家见面的演出，昆曲《赵氏孤儿》今晚将在保利剧院上演。原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名作，不同于南昆的《乌侬软语》，昆唱杂剧是昆曲剧目当中非常独特的一部分，具有古朴、悲壮、苍凉和激越的特点。而《赵氏孤儿》这个经典的悲剧题材由北昆来表演也更为适合。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蹈团《卡门》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祖国万岁2018经典金曲新春音乐会今晚登台北京音乐厅，本场音乐会着眼中国的经典老歌，将观众带回到那个时代，回忆起当年的激情岁月，让观众心中的那朵花再次绽放，熟悉的旋律仿佛让观众又置身于当时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人民执导的舞台剧《我爱桃花》今晚继续在人艺试验剧场上演。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正在大剧院小剧场进行首演以来的第三轮演出，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青年演员将精彩演绎老舍笔下这部具有讽刺意义和时代意义的五幕喜剧。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评点 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40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 四点 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哎呀，米夏，马上就要过节了 啊 可是我这心怎么悬着呢？老 干什么事儿了吧？ 不是追，对，追剧啊。 干什么亏心事儿了啊？ 追剧啊，追的、啊、 要不就是欠债了，你知道吗？ 哎，欠债 啊？ 我像欠债的人吗？啊， 你都挂相啊？ 你借过我钱吗？ 啊，你都忘了合着？我借你那好几百万你都忘了、 啊、那你什么时候还啊？上套了、 哦、借我的、 嗯、哎呀，最近我一直在看这和平饭店嘛，咱们一直在追嘛、嗯、就是说这个紧张悬疑谍战幽默的戏吧哈，看到后面吧我有点乱了，我不知道我智商不够啊，大脑容量太小啊，还是大家跟我感受一样。 是，我觉得前十集我看的还挺来劲的。 对。 可是后来吧，就觉得这个有点扯了。 哎。 包括我和我一起追剧的这些朋友觉得，哎呀，这编辑脑洞有点推大了点哈。 开头紧凑，中段注水，结尾呢就是石板横生，就是你都不知道啊，就跟谁走了。特别是那个各国间谍出来的时候，我就晕，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扯什么。 嗯， 所以现在这个戏吧，不管怎么样也快到尾声了。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豆瓣评分 8.6， 现在呢降了 0.6， 只有 8.0 了，不过这个评分也是比较高 的。哎，真的超过8分以上就说明还挺给面子的啊、哦、 嗯，是。那按照惯例呢，我们今天还是要来一段情节演绎啊、 哦、 今天我们不让陈佳颖出来了啊， 大女主不出来了， 不出来了。 那谁出来呀、啊、 出女二女三。 女二女三， 哎，今天米夏有难度啊。话说呢是王大鼎， 行，让我演女的就行， 和陈金花好不容易逃出了和平饭店， 哎， 刘金花、嗯、然后呢他又执意回去要救陈佳颖。那这个黑瞎子岭大当家的，也就是他的妹妹，极力反对。 嗯， 王大鼎呢要努力说服他，所以米夏呢你要一赶二。 哦，好， 既要演大当家的他的妹妹，还要扮演他的相好刘金花。 刘金花，好。 嗯， 他妹妹也叫什么什么花儿？ 他妹妹叫 王大花， 好像是 啊 啊，是吗？来，我们听一段啊，听一段原音重现。 你哥我貌似看起来不靠谱，但是在绿林界小有威名，也不是毫无原因的。没有通盘的考虑，缜密的计划，我不会贸然出手啊。我也是威震三省的咱娘和厚德载物的咱爹强强传承，是吧？这信赖品质，你值得信赖呀、啊。 这原先是唐先生的地盘，后屋的水道几路连江， 真是挺隐秘的。可问题是我从来也没听过咱爹咱妈的教诲啊，是吧？我不是那猛汉的素质，你说呢？ 不是哥，你遇事儿行事儿太过梦幻了，明白吗？ 人要没有梦想，生命能精彩吗？人要没有梦想，你能憧憬未来吗？你没有梦想吗？ 哥，你别蛊惑我啊，对先驱的人不敬。 怎么的呢？ 我是说，祖先们都九泉下看着呢。哥，咱妈死了，你知道吗？她带着梦，跟人远走他乡，结果却是异常的残酷。这些，都是老犹太亲口跟我说的。哥，你愿为爱赴死，你爱的人未必会跟你共长眠。 说你，咱当时不都说好了吗？发誓要把咱妈带走的男的给宰了，这怎么都碰到他面了又手软了呢？ 哥，我为了救你，也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在负罪中度过的可怜虫。 那你想让我变成他那样吗？ 怎么的？ 陈佳颖的故事我给你讲过，你想想看，现在明明是有希望，但是我却不敢冒这个险，让他自生自灭。那我这一辈子，我这一生，我心里得多亏欠呢？ 不是，怎么了？是还有希望吗？ 如果是你啊，你孤军奋战的时候，希不希望一个英雄啪从天而降，啊，披荆斩棘为你打开一条通途？ 我见不得你，火箭开大，小妹儿。 结果啊，英雄没做成，然后他死了，那我不就变成一生愧疚的可怜虫了吗？你说是不是？ 哥，我， 你说是不是？ 王大鼎，铁了心要回去呗。 那啥， 我求也求过了，跪也跪过了，没办法了。 有反儿了你了？ 我刘金花是傻，我咋就认定这辈子的王大鼎你就是我爷们儿了？你是我的天哪！你都死了，我还活着有啥意义？ 刘，疯了你！啊！正开枪，往自己脑袋开枪！行行，你开枪，你打死我行不行？打死我，我跟你一块死。你要撕我钱的我咋办？ 我们俩怎么还携手并进，白头偕老啊？在一块儿生一大堆孩子？ 这段戏是为数不多的抒情戏。 就是不是很娱乐嘛，当然也有娱乐的成分，但整个情感的表达它是波涛汹涌的，是比较深情的。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都还面临着一个要不要回去救陈佳颖的这么一个很两难的抉择。去救呢，可能王大鼎就没有命了， 就回不来了； 不救呢，王大鼎那又于心不忍。 其实这两个女人啊，她其实心里也是纠结的，都知道这个陈数演的这女主是个好人，可是又舍不得身边这个男人真正去救她，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段戏。 对，所以和平饭店又可以变成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不，那也是他妹，那个不行。 好，那我们来演绎一下啊，米夏你要一人饰两角啊。 这样，他妹妹这声音啊，咱就稍微低点，因为是个女土匪嘛，是吧？就比较 横点， 粗一点啊，粗鲁一点。但是那金花也不是什么特高大上的女性啊， 金花都要自杀了 啊。金花是很爱王大鼎的嘛，但是有一点那个一水性杨花的那个劲儿，是吧？她的声音咱就处理的稍微高一点，但是这段她也是真情表白。 对，来，我们一起听一下啊。你哥我貌似看起来不靠谱，但是在绿林界小有威名，也不是毫无原因的。没有通盘的考虑，缜密的计划，我不会贸然出手啊。那我也是威震三省的咱娘和厚德载物的咱爹强强传承，是不？这品质你值得信赖啊。 我今天给你个导入期，你知道吗？你这东北话又回去了。 他不是，他就是东北话、啊、 对对对对对， 他跟他妹在一起吗？ 好好好，哎，你这不需要垫点什么？咱俩这干说不好吧？ 他这后面才有情绪呢。 哦，是吗？ 前面是劝 啊，香导是这样的。OK、啊、OK， 苦口婆心劝。 哦，好好好， 我这品质值得信赖。 太值得信赖了， 这有点现代 啊啊！好好，他妹也插着兜看着眼前那个河啊，说：“这原先是唐先生的地盘，后屋有水道，几路连接。” 这挺隐秘的哈，可问题是我从来也没有听咱爸妈说过呀，是吧？我不是那个莽汉的素质，你说呢？ 哥呀，你遇事行事太过梦幻了，你明白不？ 人生要没有梦想，生命能精彩吗？人要是没有梦想，你能憧憬未来吗？ 你得稍微快点。 你没有梦想吗？ 哥，你别蛊惑我了，你这是对先驱的人不敬。 怎么的？ 怎么的呢？你不能真是莎士比亚，你还是个土匪，你知道不？你现在有点那个太文了。 怎么的呢？ 哎，对了，我是说祖先们都在九泉下看着呢，哥。咱妈死了你知道不？她带着梦跟那个犹太人远走他乡了，结果是异常的残酷啊。这都是那个老犹太亲口跟我说的。哥，你愿意为爱赴死，你爱的人未必会跟你共长眠，你知道不？ 咱当时不是都说好了吗？发誓要把咱妈带走的那个男的给宰了，这怎么碰到面就手软了呢？ 哥，我为了救你，那也是因为他也是个负罪中的可怜虫啊。 那你想让我变成他那样吗？ 怎么的呢？ 陈佳颖的故事啊，我给你讲过，你想想看，现在明明是有希望，但是我却不敢冒这个险，让他自生自灭。那我这一辈子，我这一生，我心里得多亏欠呢。 不是怎么的，还有希望吗？ 如果是你孤军奋战的时候，你希不希望英雄啪从天而降，披荆斩棘，为你打开一条通途呢？哎，这时候大家脑补一下啊，那唐玲手驾马车，然后把他妹从马车上推了下去，自己慷慨赴死的那画面啊。 你还得再有点冲劲儿，再连贯一点。 结果呢，英雄没做成，然后他死了，那我不就变成一生愧疚的可怜虫了吗？你说是不？ 不是哥，我 你说是不是？ 这时候啊，你垫吧。 旁边一直听着秀妹俩对话的刘金花发话了。 啊，这帮刘金花当时穿了一身警服啊，她知道她所爱的这个男人就要去救她这个男人爱的那个女人了，所以她非常的纠结啊。这时候她拿着把枪，她就叫王大顶， 王大顶，你是铁了心要回去呗？ 你干啥？ 我求也求了，我跪也跪了，我没办法了。 烦了你了。 我刘金花是傻，我咋就认定这辈子王大顶你是我爷们儿呢？你是我的天哪，你都死了，我活着还有啥意义？ 此时王大顶突然发现刘金花手里有枪，扑上去抢。刘金花扣动了扳机，啪！ 你这太违和了。 您这是什么枪？您这是摔炮吗？您这个？ 这是我特意设计的。 哦，好好好好。 不是，疯了你啊！真开枪！你真往自己脑袋上开枪！行行行，来来来来来来，打死我啊！你打死我，我跟你一块死。你要死我前头，我咋办啊？我们还携手并进，白头偕老啊，还怎么在一块生一大堆孩子呢？哎呀，演这段我差点就把米夏搂怀里了。 别介，我这腰身你也搂不下啊，这么粗的树。这个演王大顶确实有点难为香露了，因为他 难为吗？ 你是江南才子型的，这王大顶人本来这个雷佳音就是东北人，所以他那个劲儿啊，有点难拿。你让我演一江南美女，我也演不了。 不，我倒觉得王大顶就是雷佳音在这段戏里面还挺柔情的， 王大鼎、雷佳音在这部戏里演的，咱说这个编剧啊情节、咱不说了，他本身他是很突破的。 对，是的。 来，亲，换个电乐吧。 不适应是吧？咱们那个四年游戏，咱们俩追剧好像也不怎么玩这种是吧？煽情的或者 咱不是欢乐追剧， 走内心的戏是吧？欢乐追剧， 对，就看见你，我咋走内心啊？ 那你走什么？ 我走外在呗。 走外在，走外在，我觉得那走脑吧，好吧？ 行。 我觉得这部戏吧，有些事儿得挺走脑的，因为有的时候看不懂。 对。我就劝我妈，我说你看看《和平饭店》，你和我一起追一追。我妈说不行不行，都演到三十来集了，我看不懂。就是它不是那种非常松散的，比如说你看《恋爱先生》，你从哪集切你都能切进去。但是这《和平饭店》，你要从中间看，你真是看不大明白，这些人干嘛呢？就在一个饭店里都憋了这么多天，三十多集都在一个地儿啊。 哎，不是，我记得咱阿姨，是高级知识分子吧？是在大学里面工作的吧？ 非常朴实的一个母亲啊。 我说的是职业 啊，职业啊。 对， 知识分子也不是，不能说是职业啊。 哎，你，他是学化学的吗？ 学物理的。 学物理的，那也应该明白啊。这里面好多情节，是吧？一看就太怪了。有一次，陈数不是被那个什么一个药水把脑子烧坏了，你记得吗？ 我记得。然后他说给他吃，还有一桥段你记得吗？给他吃吐真剂。 对。 我当时说。我和我们家先生一块看的，我说我也要给你吃吐真剂。然后 你到底借了香炉多少钱？ 然后还有一段你记得吗？就特违和啊，就是他们不是把那几个人都给关在屋子里，然后用板给钉上了吗？ 对。 后来呢，用这锯割，那个锯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熊大熊二》里光头强使那个锯。我想，哎，那个时候有这电锯了吗？ 哎，你别说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陈述啊，被次氯酸钠给烧坏脑子了。怎么烧坏的呢？是拿那个湿巾捂着他的口鼻，然后就烧坏脑子了。米夏，我考考你，你知道次氯酸钠是什么吗？它就是漂白剂。哎， 就是八四呗，就是八四，我估计能熏晕。 它最多是烧手，它不烧脑，它不会把脑子烧坏。 就是外表皮是烧坏了，是吧？ 所以你说让那么多学化学的，包括咱们什么阿姨 啊， 学物理的，那能看得下去吗？ 就看不下去呗， 是吧？还有，你说这个政治方面，我觉得学国际政治得看不下去，为啥呢？剧情设定在1935年，对不对？哎，那么。1935年是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环境呢？苏联当时在对华政策上是极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像刚才不是我没演绎啊，就是不像戏里所说的那样，是吧？他们是摇摆不定，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些间谍的这个安排，你不觉得有时候间谍他对不起间谍这两个字儿的身份吗？ 就是智商都有点低啊。 对，是 啊， 就是有时候呢，他们是为了衬托，陈佳颖。 就是这个剧的我们说的一个很大的槽点啊，就是女主、男主，包括就是唐玲这样的，就和女主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些人物，都智勇双全。就是再远一点的人物，所有的人物就是一个摆设，就一面，你知道吗？他不是说小人物你也给他塑造的特别立体，你要是演这个戏，你要是绿叶，那就始终是个绿叶了，就你就一面。 对，你包括还有一些剧情的设置啊，就是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能为了出现一个什么政治现金是吧，和出现一个潜伏的共产党员，他们就做一个取舍吗？那不会再派一波人来啊。 对，其实你要这么想啊，就这个电视剧它基本是连不上的，而且很多电视剧你发现它都是属于那种漏洞百出的。 所以这戏越看到后面确实还是有一些问题啊，包括一会儿我们下半段要着重说的这个所谓的行为痕迹分析专家啊。这事儿吧，实际上在历史上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932年，那时候叫犯罪心理痕迹啊。不过呢，是1940年的时候，当时在这个纽约城有一个案子，就是通过心理痕迹成功侦破的。哎，使一个多年在纽约作案实施恐怖活动的人被抓起来了。但你想啊，剧情是1935年，那么这个专家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呢？ 对，还有一个特别合的地儿，就是你发现吗？就是这女主角旁边 好几个男人都爱她，就是不应该喜欢她的也喜欢她。比如说那野间也是花痴， 野间科长 啊， 是吧？ 你觉得这合理吗？ 我觉着合理吧。 合理啊，那你觉得合理就合理吧。 好色吧。 不是，现在这女主戏都这样，就一般都三个以上都爱她，三个都是属于少的，就是她走到哪儿，你比如说那时花开月正圆，那是走到哪儿都有人喜欢她， 嗯， 是吧？ 所以就是说女主的光芒太强烈， 哦， 然后这些小间谍呀，啊，这些配角呀，有的时候就不需要智商了，有时候呢就不需要剧情和逻辑了，是吧？只要配合她，哎，就可以了， 嗯。 哎，所以包括什么苏联人的发报机啊，还有那个陈佳颖一会儿换一套衣服啊，反正就是你要想怎么编你就怎么编，一切为了女主和这个你想要设定的这个剧情服务就行了，这些细节可以不用考虑。 嗯，对，实话实说啊，就这部剧前十集我觉得还可以，是吧？ 是的，咱们评价还是挺高的。 对，你看它豆瓣现在是 8.0， 原来是 8.6， 在电视剧里头算是挺好的了，但是十集之后他如果到20集上能结束， 嗯， 就20几集能结束啊，比如说他很难自圆其说的什么政治现金财富计划，这些相对于比较扁平化的这些配角都给他砍掉，我觉得这个剧是完美的。 对， 但是可能比如说制作方想收回成本啊，这个必须得来40多集、 嗯， 那后面这些集可能就掺了一些水分。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反正我们觉得呢，就是当时在排查谁是共产党的那一段是比较好看的，自从这个政治现金出来之后就乱了。 对， 是吧？就是你也跟不上了，不知道他们之间啊这个各种密谋，然后呢又各种同盟，又各种离间，就乱了。所以呢，当然我们说了半天编剧啊， 嗯， 也得为编剧说几句公道话。编剧说，你以为我想啊，我初衷不是这样的 啊。 对不对？ 嗯 啊，那我这上头还有谁呢？还有制片方呢，制片方上面还有 投资人呢。我本来想写20多集，他非得让我写40集吗？ 他们让我这么写，要不然我拿不到钱，通不过呀。 哦，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嗯， 哎，所以也得理解编剧，是吧？为了能够让这个戏跟大家见面，他也没有办法，也得加点水分。 嗯， 不过呢，时不常的呢也有那么一些剧隔几年出现，就是没有水分，全程无尿点的 啊。你比如说 司马懿那部戏就还可以， 哦， 是吧？包括那个琅琊榜也还可以 啊。琅琊榜 没有说因为加什么还加什么。 哦，对对对，那种戏是看着挺过瘾的， 是不是？ 可是自从2018开年以来，我们这个欢乐追剧好像还没有捕捉到那样的戏。嗯， 要不咱们投拍一部吧。 最近我看你是发财了，你的钱该还了啊！跟你说， 让我们的节目编辑小宋啊当一回剧本编辑怎么样？ 是吧？ 啊， 我看行。 那咱俩得演个什么呀？ 我估计演不上女主了，您得演个大男主。 为啥呢？因为我投资的是。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说了算吗？ 好了，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说说什么叫做行为痕迹分析，是吧？其实很多女士就精通这个，深谙这个， 是吧？蛛丝马迹，嗯，主要是考察自己家里的另一半。一会儿香露分享一下自己的。 你看，我用的口红是这个色儿的，啊，你身上今天为什么带这个颜色呢？ 哦，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色儿的，嗯，这个色儿 的， 哦， 哎， 好。香露还涂口红，我真没看出来。嗯， 陈佳莹会像妖孽一样。如果陈佳颖是妖孽，那我们身边会不会有很多妖孽？ 好吧，推上去啊！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回来， 稍后见。 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电信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对啊。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宣武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皮库胡同西向东方向，还有堂子胡同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型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接着来追和平饭店吧。这和平饭店里啊，有一个妖孽 啊， 人称妖孽陈佳颖，她是一名行为痕迹分析专家啊。下面呢，我和米夏也扮演行为痕迹分析专家。 怎么分析啊？ 米夏 啊， 我昨天见着你先生了， 是吧？ 昨晚没回去。 挑事儿吧你！ 他那衬衫没换。 你观察还挺细，我都不看。 我给他买了，我不知道。 哎呦喂，这危险了，这个啊！ 哎，你没发现吗？就是很多的美剧当中都有这样的桥段。 哦。 就是你昨天晚没回家，因为你的衬衫没换。可能在美国啊，我当然我没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过。 你可以举美国郊区的例子。嗯。 也没有啊。就是。是不是每天都必须换衬衫？这是一种 职场是这样的，就是你每天都应该穿不同的衣服 啊。所以我们昨天编辑说， 表示你昨天晚上回家了吗？ 我们昨天另外一位编辑说， 像您这样一个季度换一套的，其实啊，您是属于卖山里红的旧衣挂。 你怎么知道？他说香露，你这羽绒服我看两个月都没换了。 哦，嗯，你说我这有钱啊，我这一款买十件，嗯。 我说真是没钱。 哦。 我说颜值抵十件。 颜值抵十件是吧？哎，乖，关键是 长得好看，要什么衣服？ 对，身材好，长得好，你披一个麻袋片都好看。嗯， 好，来，你看看我身上有什么行为痕迹，可以分析分析。 你啊， 嗯， 你我这不好说，大过年的，你说我说完了，你在心里堵得慌。 啊，你看出了什么？ 我没看出什么，我眼拙。 所以你叫刘拙。 哎呦，你这跟我老是跟不上了。来，你继续说行为痕迹。 你过来凑近一点。 啊哟，不是这个。 你怎么下意识往后退 了？还是要有安全距离的。 嗯， 安全距离，距离产生美嘛。 但 是 行为痕迹有时候得近，有时候得远。 哦。 嗯，你没有闻到我身上有一股味儿吗？ 我闻着了，我没好意思说。 什么味儿？ 啊。我不能说是男人味儿，这得多亏心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味儿 啊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儿。 哦，那是您媳妇儿换香水了。 哎，要是他也这么想就好了。 哦，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行为痕迹。 所以你看我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哈，就是说其实行为痕迹呢，就是通过痕迹分析产生行为的产生痕迹的行为，从而倒推出行为发生的情景。 嗯， 那么其实大概可以分为物质痕迹和心理痕迹。刚才我们说的那是物质痕迹，是吧？ 物质痕迹， 味道啊、衣服啊，这都是物质痕迹， 哦、 是吧？ 就能看得见的，是吧？摸得着、闻得到的。 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往往会在很多细节上留下痕迹。那物质痕迹可以折射出他真实的想法和性格。 嗯， 而犯罪行为也会和一定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相联系，进而形成一定的物质痕迹。那么，了解一个人的真实心理，就可以推导出此人会留下或应当留下怎样的物质痕迹。这两者是相互印证的。 哦，对的。 嗯， 那精神痕迹呢？ 什么？ 你 精神痕迹？ 你刚才还说了一什么痕迹？ 心理痕迹。 哦，心理痕迹。 嗯 嗯，那不就精神就是心理吗？ 对，你比如说吧，这个福尔摩斯是吧？他就特别神，他能凭借这个人的右手比左手大一点，右袖子和左袖子上的不同的特征，以及上面有一点点什么样的渣儿。推断他干过一段什么时间的体力活啊、 哦、 是一个吸鼻烟的人啊，是什么共济会成员啊，去过中国啊，写过什么东西啊，哎、 哦、 他就能推断得出来。 对对对， 嗯是吧， 这都是行为痕迹的分析嘛。 对，米夏、 啊、 我推断你刚才你中午没吃饭。 这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因为我听到你刚才打了一个饿嗝，咕咕叫。 有鸡吗？这鸡年都快过去了，咱们这儿啊咕咕叫、啊、 哎，米夏， 还是母鸡。 哎、啊、你杀过鸡吗？宰过羊吗？杀过猪吗？ 没有没有没有 啊，没有。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吃素了 啊。 那你用过刀吗？ 我用过呀，我现在就想有把刀，我干点坏事儿。 我们直播间摄像头正对着我们呢哈。 啊， 有一个特别火的日剧叫 Unnatural。 嗯， 是这么读的吗？你英语好。 你英语好，你都英语八级了，是这样读的。 有英语八级吗？我们只有一级加。 我发现咱俩的默契程度是越来越低了。您英语十六级行了吧？ 我当时考英语六级的时候，会的就会，不会的全写 C。 过了吗？ 过了。告诉大家啊， 你行为痕迹啊，分析一下。嗯， 我当时就是，哎，说回这个日剧啊， 嗯， 这个里面有一集就是有一个人，他是破解了主妇博主杀人案。为什么破解呢？ 嗯， 就是他发现这个刀伤的位置和切入口有一些痕迹。 哦，那他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呢？ 左撇子专用刀具和伤口位置是不同的切入口。 嗯， 所以分析这个博主是一个左撇子。 哦， 哎， 嗯， 你看就能从伤口刀口分析出他是左手还是右手使刀。 嗯 嗯，好，再说说怎么过六级的吧。 哦，好。 我也是分析了下历年真题 C 多还是 B 多， 啊，进行了一个数据分析 统计。 哦， 哎，陈佳颖也有这样的统计，他看了一下那个饭店住客名单。 哦， 哎，他就分析出来为什么这个人住在这里，他一定有什么样的目的。我就分析为什么是 B 多还是 C 多， 哦， 一定有什么样的原因。 哎，我在生活中不想这么多， 那是因为你不要过六级啊。 智商不够。嗯，像你这种生活中经常想这些事吗？ 你错了 啊。 你因为不想是因为你智商够，我因为我智商不够，所以我想是 B 多还是 C 多。 我那你人你分析吗？你不分析吧？ 分析人呢？ 哦， 分析人不是女人的专利吗？ 不，有的男的爱分析。 你说说。 我不能说，说的都是我的同事，都是我的搭档啊！我要说完了，都得把人得罪尽了。嗯， 那你通过什么，就是你个人哈，你能推测出来他跟你撒谎了，或者是？说的确实是实话，你有什么样的生活体验吗？ 你像这剧里他经常演瞳孔放大啊，或者手势啊，就这样的是自我保护。 嗯， 但我觉得在生活中不是，生活中不是依据某一个指征，而是靠一种感觉。你知道女性那种感觉是特别特别发达的。 嗯， 啊，有一个 第七感。 有一个妈妈说啊，就是这一桌子大家一块吃饭，当然傻女人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傻女人看不出来哈，但是这个如果她是一个特别灵敏的，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小天线的那样的女人，她是能感觉出来，哎，这个女人和 my husband 是有问题的。 哦，所以我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啊，是吧？ 是不是？ 你没做过 啊？你怎么知道？那个，哎，那小孩子呢？ 什么小孩子？ 比如说，作为妈妈 啊。 啊，你看到孩子撒谎了，你会怎么样？ 小孩撒谎，我觉得没有太大，这看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觉得。 你没觉得孩子撒谎，他那眼神不会正眼看你吗？ 啊，会的。 对吧？ 嗯。 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如果他想说一个他不想告诉你的话，他会说别的事儿，这我的经验。 啊，这大人也这样。嗯。 你怎么老看屏幕啊？ 啊？ 所谓这个行为分析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这个电视剧当中，似乎还是有一点点的夸张，是吧？你比如说陈嘉颖看到苏联人巴布洛夫下意识的用拇指划墙，就推断出他正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你认为这靠谱吗？ 我觉得不大靠谱， 对吧？ 嗯， 他能通过人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的观察，比如说不经意的耸肩、搓手、扬起下嘴唇来判断人们是否在撒谎。反正有些是靠谱的，有些呢就稍微有点夸张。如果你在一个电视剧当中把这些用的太多了，就缺少了什么呢？我就觉得缺少了编剧的那个逻辑感，就是你不能通过逻辑信服让人觉得很幸福，而是通过一种神力，就像唐玲那样无所不能的方式来让人幸福。嗯，好，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最近正在热播的《和平饭店》的一些吐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观点，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吐吐槽。嗯，这位朋友说，他的英文名叫 Raven。 嗯， 他说根本不看，逻辑性比美剧还不合理。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啊，它就是一种伴随的方式嘛，是吧？就是你不可能要求它像一部好电影那样逻辑缜密啊，它是相对的，它的结构啊、节奏啊，它都属于比较疏松的。你要按那个要求去看它的话，所有电视剧可能都入不了你的法眼。 嗯，好，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吧，马上也要到大结局了哈。最近有一个话题挺火的，叫为什么国产都市剧里看不到生活？ 嗯， 你看了那篇文章了吗？ 我看了。 哎， 就是大家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追过的《恋爱先生》啊，这个陈浩呢是一个高级牙医诊所的这个医生啊，他那个诊所就显得特别的高大上，一尘不染，整个都是白色的装修。你想三环以里有那么大一个地儿啊， 你知道这叫 他们可没有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这个叫做扎哈哈迪德风，他就是那个银河 SOHO 的设计师 哦， 啊，一个伊拉克裔的英国建筑师，他的代表作就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还有柏林的选帝后大街等等，就是那种有点科幻是吧，又有点简约，就那种感觉。还有呢，就是你看那个电视剧看过没有，就何以笙箫默， 嗯， 就他那个楼梯是镂空的楼梯。还有就是亲爱的翻译官，黄轩办公室里的那书都是假的，就是影楼酒店里可看到那种硬壳封皮书。还有就是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哪儿有问题？ 其实我的前半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接地气的，但是有一段你不觉得有点假吗？就是那个罗子君他搬出来住了之后 啊， 他 把那大房子又给这个陈俊生了。 对，他住在一个特别破旧的那居民楼里，那个两边都贴着那小广告。 哦， 可是一进去一看，有人形容是一种后现代工业风，特别大的一餐桌，然后呢整个大开间，然后一个特别大的那个沙发，就感觉那是个样板间， 就是还是挺高的上的，一点也没有感觉罗子君从此就落魄了。是吧？ 是。 嗯， 哎，说罗子君哈，我们在说这戏里的角色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朋友圈里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 嗯，我们来听一段啊，罗子君在《我的前半生》里面试鞋的一段戏。后来呢，他的先生出现了。也是雷佳音演的， 就是中国好前夫嘛，是吧？ 对，他 呢，王大顶的饰演者， 哎，跟这个女秘书啊，实习生在买项链，正好呢被碰上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上一次来过我们家的那个 Rick 还记得吗？ 嗯， 前几天啊跟公司新来的女秘书私奔嘞，你说说看这要死不要死，还给他老婆留了个什么告知书，说古今中外的很多名人都是私奔的。哎，有点痛，太紧了。还有啊，小姑娘，你手指甲要剪短一点，会划到客人的。 好，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了。 算了算了，你说俊生天天跟这种人混在一起，你说我担不担心啊？这种人要是抓回来，最好男的女的通通枪毙掉，看他们以后谁还敢。 子俊，人家是人家，俊生是俊生，这个先生又老实又顾家，不会的。 哎呦，现在的小姑娘才不管你老不老实嘞，只要看你有钱，都往上升铺的，是吧？ 也不是，其实现在大部分人还是挺实在的。 哎呦，什么实在？我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小姑娘根本不看实在的。我也是从小姑娘。 哎，陈 太 太， 子俊， 陈太 太，你要去哪儿啊？ 子俊。 陈老师，我觉得这条好看是好看，但是贵了那么一点。 贵就贵呗，那就这条麻烦包起来吧。 等一下，让我看看。 子君。 谁啊？ 哦，我太太。 哦。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我们要给客户挑个项链，我又不懂，让小姑娘帮忙选一下。 嫂子，嫂子好。是来买鞋吗？ 哎呀，买首饰吗？我最懂了呀，干嘛不叫我来呀？大学毕业的小姑娘只会收收礼物，哪懂什么首饰的好坏？哦，今天晚上要早点回家啊，平安学校布置了家庭作业，要全家人一起完成的。哦， 咱们是先演绎还是先评论？ 你说了算。啊？ 先评。 啊，行。 你觉得你身边有罗子君这样的人吗？他这样的人是主流吗？ 当然不是主流了。 谈中年危机，谈这个婚外恋，需要把人物定义在这么高大上的这么一个人的身份身上吗？ 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定位，是前后有一个对比，就是一开始罗子君有多烦人，是吧？这么事儿啊，这么浅薄，对人百般的苛刻刁难，是吧？所以后来他才摔得那么狠嘛，他为了前后突出这种变化，所以一开始把罗子君定位成这样。 所以你认为这是编剧需要，是吧？ 嗯，需要 啊。 嗯， 那我们看戏的时候不会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吗？ 会呀，当然会了， 是吧？ 啊， 那你觉得我们希望过这样的日子吗？ 我不希望啊，就是有这样的人他多讨厌呢， 是吧？ 啊， 就是你看现在电视剧都是这种，就特别是都市戏，没有这个海外留学的背景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你要是不住一大豪宅子，你都不能在里面出现。 嗯 啊，你穿的衣服不是隔三差五的换名牌，你都不好意思，哎，跟观众见面。甚至还有一个戏，叫什么呢？那个，亲爱的翻译官杨幂、 啊， 穷的妈妈都没钱看病了，她还一身一身的换顶级名牌。 嗯嗯，对，电视剧有时候是这样啊， 是吧？ 嗯， 好，来 和生活脱离的太远了。 来，米夏，咱演演吧。 哦，行，我演罗子君是吗？ 你演罗子君和后来的那个实习生。 哦，行，那你演谁？ 我演给你换鞋的服务员和你老公，俊生。 啊，俊生哈。 嗯， 好， 好， 那我就是罗子君啊。 把那个劲儿演出来啊。 我烫那个一头发卷儿、啊、然后穿特高高跟鞋去逛街，这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啊、 进了一特高大上的鞋店，是吧？就坐在椅子上了。 坐那儿换鞋、 啊、然后呢前天天天也无聊嘛，无所事事，没啥工作，是吧？就坐在那儿和人家侃大山聊天啊、哦、开始哈。 走。 嗯。哎呦，跟你说啊，上一次我们公司那个瑞克啊，他跟他新来的那个女秘书私奔了。哎，你说要死不要死的，他给他老婆留了个什么告知书，说古今中外很多名人都是私奔的。哎呦，有点疼，太紧了。哎，我说你这个小姑娘，你这个手指甲剪短一点啊，不然要划掉客人的 啊。对不起，知道知道。 哎，你说 我们家俊生天天和这种人混在一起，是不是要担心的呀？哎呦，现在这个小姑娘啊，看到好男人就要生扑的。哎， 人家是人家，俊生是俊生。 这女的是谁啊？ 是后面一个阿姨。 哦，是一阿姨哈。 嗯 嗯。然后呢？ 我看俊生还是挺老实的，不会的。 我看俊生还是挺老实的，不会的。 就那阿姨跟他也说了一句。 哦，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个小姑娘啊，底线真的是非常低的。看到我们家俊生这么好条件的，那肯定是要往跟前凑的啦。这时候，她突然看见门口过去一背影，是她丈夫，是吧？所以她就追过去了。 追过去了。 嗯， 好。这时候呢，实习生说话了。 先生，你看这条链子挺好看的吧？ 贵就贵呗，那就这条啊，麻烦看看。 哎呦呦，哎，等一下，我来看一看。哎呦， 子君，哈，那个，这我太太，子君，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我们要给客户挑个项链，我又不懂，就让姑娘帮忙选一下。 嫂子好。嗯，然后我呢，我又演罗子君了，是吧？ 嗯 嗯，哎呦，挑首饰嘛，我最懂的啦，为什么不叫我来呢？他们这些大学毕业的小姑娘懂得什么呀？只懂得收收礼物。我跟你说，俊生，挑礼物一定要我来啊！哎，今天晚上早点回家，平时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我们全家人要一起完成的啊。 这就是我的前半生，米夏，你觉得你演这个有压力吗？ 主要是这字儿吧，是从微信上翻译过来的，我实在是找不着行啊。 是，就是你买鞋你不会这样是吧？ 不会，这干嘛这样？这样做的招人烦呀。再说咱也没有去那么高大上的，一双鞋5000块钱啊，我觉得消费层次还没达到。嗯， 那我们也路过过，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顾客吧？ 也许没注意，不知道。 总之呢，就是最近大家都一直认为很多的都市剧就是越来越不接地气了。 嗯，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恋爱先生也好，还有这个、还有欢乐颂，你说那欢乐颂安迪那个角色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个角色，就是你看他们总之很高端，但是剧里面没有让他们真正体现出专业度和职业背景的那一面，没有，只是感觉很高档很高端。你看现在的这个主角的职业身份有什么呢？广告、公关，还有各种客户经理，还有各种总裁、IT 新贵，还有各种专家等等等等。但是呢，至于他们专业的内容，在剧里是没有呈现出来的。 也许编剧想，我太专业了，你们也看不懂。 所以就是只是给他们呈现，或者说给他们带了这么一个行头啊，就是你必须高端，你必须身份很高贵。你必须很有钱，你必须开厢车，必须穿名牌，但至于你的内核是什么并没有。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必要出现吗？ 嗯，他其实电视剧有的时候是这样，他就是满足啊大众一种投射心理，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那我就想看啊，他们是那样的，哪怕我没有，我看着也觉得挺好的。 那你不觉得作为我们男的来说很累吗？ 男的看着累啊。 对，你看、这女的都被这样的电视剧教育了，那作为男的来说，作为老公来说不累吗？ 我觉得女人还是有基本的这个价值判断的，她只是看电视剧那一刻她觉得哎呀挺好的，但是她抽出来之后她还觉得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恋爱先生这原班人马刚刚拍完戏，现在的广告就是一个钻石还是婚戒的广告，马上就打广告去了，你说难道没有这种暗示吗？对不对 啊？对， 哎，所以这个导向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首歌呢， 还放吗？ 放啊！ 刚刚批评了人家、啊，这首歌叫什么呀？这首歌呢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恋爱先生》的主题曲。 对， 啊。咱们就在《恋爱先生》的主题曲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哦，搭档有一点落寞。 其实 啊、 我倒是觉得有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个旋律 啊、 比它的剧情要好听， 是吧？ 要动人，